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，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，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。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，开。 请你出杯， 气氛相当高涨，声音失控，和家人合演紫菜记，和宝宝吃咖喱，连徐令被遮隔一笑，有我哋，你的好知己，这一句，诸君请谨记，我一起里面舞台为你起。好知己，好军备，乜都交给你，有节目实会遇埋你。 跟住落嚟播放嘅节目系日本风情话。 哇，好危急啊！快啲揾佢帮手至得啊！ 快啲揾洪金宝啦！ 咩事？ 小朋友又整污糟屋企啦！ 哇，你系咪未见过啲功夫啊？以后仲敢唔敢咁污糟？ 哇，楼上冷气机滴水，搞到我晾出去啲衫裤污糟晒啊！ 搵洪金宝啦！ 哇，咩事？ 楼上啲冷气机水整污糟晒我啲衫啊！ 等我帮你上楼去教训佢啦！ 多谢晒你，洪金宝。 你楼上咪即系我间屋，你仲使唔使投诉啊？ 唔使啦，多谢你部冷气机啲水滋润我啲衫啊！ 哈哈， 认住呢个窿，哈哈爸爸好轻松。 全天然吸寒气，响神奈川呢一套。每年一到夏天，街上面的市民都会身水身汗，因为这里是全世界湿度最高的地方来的。 问你大佑什么大事啊？ 我小时候的时候听过一个很恐怖的鬼故，是我家人告诉我知的。传闻呢，响呢一度呢，好耐好耐之前呢，系有人流汗流死咗噶，哈哈哈哈，流汗流死咗。 响神奈川呢一度土生土长嘅勤役先生已经60岁啦。佢细个嘅时候有一个愿望，就系成为发明家。虽然到最后佢都系同大部分喺神奈川出生嘅人一样成为咗农夫，但系佢对发明家呢一个梦想今时今日都冇放弃过。 我做咗咁嘅嘢 嘅，我发明好多嘢噶，嗱有菠萝啦，嗱你见到嗰度嗰啲菠萝咧，我发明噶，仲有苹果啊、橙啊、提子啊，全部都系我发明噶。讲笑咋，发明菠萝。 60岁嘅勤役先生，今年夏天要同佢嘅仔女同埋3岁大嘅孙仔讲声再见啦，因为佢要出席东京第16届嘅发明家展览。 佐藤爷爷要去东京啦，爷爷今次呢项发明一定可以令全世界都知道爷爷几伟大啊！唔使挂住爷爷啦，拜拜。爷爷一定会回魂，一定会翻嚟搵你哋啊！拜拜啦，佐藤。 一年一度的东京发明家展览，每年都会吸引不少的参赛者，而今年的参赛者里面 勤日先生是最年长的参赛者来的。至于勤日先生的发明，他现在已经揸住在手上，不肯交给任何人了。 我赶紧最后一班去东京的火车，咦，是不是就嚟到啦？要快啲啦！我而家要赶去啦！我呢项发明咧叫做全天然吸汗器啦，要将呢一样嘢咧放喺个汗上面，咁咧佢就会发挥效用噶啦，佢会将啲汗咧全部系吸走嘅。喂，我唔同你讲多住啊，我而家要赶上火车啦！ 这一项全天然吸汗器究竟是由什么制造而成的呢？勤日先生这样解释的。 哎呀，你今日好彩赶到上火车咋，赶得切啊，真系。嗱，呢一样嘢咧，全天然吸汗器，其实系由木材去造成噶。嗱，薄薄地一张你都见到噶啦。呢一张薄薄地嘅全天然吸汗器咧，已经可以吸走唔少嘅汗噶啦。嗱，你试下将呢一张嘢放响个面上面咧。是不是啊，你听下我啲汗而家系咪冇晒呢？ 咁鬼啊。 勤日先生讲到满心欢喜，响火车上面直情忍唔住笑咗出嚟。直至佢见到坐响佢对面同一卡嘅小朋友攞咗一张纸巾出嚟抹汗。 小朋友，你呢张嘢咁似我呢张全天然吸汗器嘅？ 你跟我阿祖， 你系咪讲紧呢一张纸巾啊？ 我打死你！ 纸巾， 我干嘛？ 停车！我唔去东京啊！ 咦？咦？咦？点解冇人嘅？哦，原来佢系用咗踎沐浴露，只有三寸高，系人都要踎喺度冲凉啦。咁咪唔使怕俾啲变态佬装你冲凉咯。用咗踎冲凉唔会俾人后。 转头翻嚟有印度钵仔高特药，英语七粒钟，千祈唔好行开啊！ 有天公神会遇埋你。 以下落嚟播放嘅节目系印度钵仔高特药，英语七粒钟。 有天公神会遇埋你。 乜嘢嚟嘅咧？佢唔系一般嘅甲怪，佢唔系一般嘅甲怪，佢系七彩甲怪。佢唔系一般嘅甲怪，佢唔系一般嘅甲怪，佢系七彩甲怪。七彩甲怪已经有得卖啦，快啲问下你爹哋妈咪俾唔俾你养七彩甲怪啦？如果唔俾你养啊，我哋仲有七彩蚂蚁俾你拣噶。总代理红虫协会， 英语七粒钟 ，English 7 hours。 欢迎大家收睇英语七粒钟 ，English 7 hours。喺呢七粒钟里面，我哋会讲英文。今日好开心，请到英语名师 Miss June Leung 上嚟呢七粒钟嘅。阿 June 啊，近排咧有一套暑期嘅猛片叫做《魔道王》，到底佢嘅英文名系点样读嘅呢 ？OK， 系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。Pirates of the Caribbean。 咁 Pirates 系点解嘅呢 ？The Caribbean。 哦，明白晒啦。咁 Caribbean 又系点解嘅呢 ？Pirates， Pirates，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。 Right。 咁佢哋当中嘅两个男主角又系叫做乜嘢名呢？ 系有 Johnny Depp， Johnny Depp。 不是 Johnny Deep， 那个是 D-E-P-P， 不是 D-E-E-P， 所以不要搞错了 long vowels 和 short vowels。 那歌手吴浩康的英文全名是 Johnny Deep， Johnny Deep。 那另外一位男主角就叫做 Orlando Bloom， Orlando Bloom 是 Bloom 不是 Bloom。因为啲同学系好中意将嗰啲 long vowels 同埋 short vowels 搞错，例如嗰只好出名嘅牌子，应该系唔系 bathing ape， 系 bathing ape， bathing ape， bathing ape， bathing ape。 哦，几千蚊一顶帽嘅嗰个牌子系叫做 bathing ape。Bathing Ape， 咁而卢哥成身都系嘅嗰只牌子系叫做 Bathing Ape， Bathing Ape， 咁而女主角嘅名系 Bathing Ape， Bathing Ape， 咁饰演嗰只海盗船嘅又系叫咩名呢 ？Keira Knightley， 系 Knightley 唔系 Kingsley。 因为有个 K 字头在前面， 个 K 是不发音的，是 Knightley， Knightley， Knightley。 那这个 Knightley 和 Good Night 的 Night 有没有分别呢？ 没有分别，是完全一样的 Night， Good Night。 其实我发啲音都挺准啦。那么 June， 你认为我可不可以在你们那里教书呢？ Good Night。 蛤？ 嗯哼， Good Night。 Oh，好啦，今日嘅英语七粒钟 English 7 hours 嘅时候又到啦，多谢晒阿 June 上到嚟 ，Good night。 世界末日，是不是世界末日，是不是世界末日啦？哇！世界末日，世界末日，世界末日啦 ！I Love 电视台 hit 到不得了啊！上星期咧，我哋开始咧请大家参加 I Love 女主播选举啦，咁参加人数节节上升，单系一个星期六啊，就有成万人参加，哎、太过夸张啦！我又就有成啊五六十人参加啦，直至到呢一刻为止咧，已经有成250名嘅女主播啦！哇！劲开心啊！劲开心啊！劲开心啊！劲开心！劲开心啊！而且咧，咁多位少女嘅質素都好好嘅，唔信你問一下幫我哋統籌嘅，咦咦咦咦咦，係咪 OK 咧？ 係。 有幾 OK 咧？ 好 OK。 有冇啲 good 過你嘅咧？ 有。 幾多啊？ 都好多嘅。 咁你擔唔擔心啊？ 啊？ 好啦，呢、這個時候咧，我哋隨機揾一位參加咗 I Love 女主播嘅朋友講兩句啊嚇。咁我而家即刻打俾佢啦，我哋而家直播呢一個情況嘅。冇声嘅，系咯电视台，搞错啊！直播呢个情况俾大家听，喂，咩事啊？ 佢啲接驳铃声嚟嘅。 做咩事啊？ 留言啦！ 想唔想一分钟食尽东南亚美食咧？想唔想一分钟食尽东南亚美食咧？快啲打电话嚟啦！拜拜。搞错 啊！喂 喂喂，黄美 I 啊，唔该。 我系。 你系咪叫黄美 I 啊？ 黄美仪啊？ 点解写个 I 字嘅你？ 澳门人嚟噶嘛？ 哦，你澳门人，你喺澳门嚟噶？ 我香港人，澳门出世啫。 哦，喂 ，hello， 呢度商业电台打俾你噶。 我吓死我，冇啦，喂吓。 哦，你咪黄美仪啊？ 系啊。 你想唔想一分钟食尽东南亚美食啊？ 哇，咁好！ 我哋收到你 I Love 女主播嘅报名表，所以想同你讲两句嘢嘅，你好唔好啊？ 好。 你做紧咩啊？而家？ 我翻紧工，但系冇乜嘢搞咯。 我哋翻紧工，你做咩噶？ 我做卖骨灰位嘅。 卖骨灰礼？ 骨灰位。 灰位。 骨灰位。 唔系骨灰位噶， 系 几钱一个啊？ 几万蚊至十几万啦。 吓，咁你系咪日日都有生意噶？ 一时时啦。 系啊，哇！咁你点解参加 I Love 女主播？ 因为想咯。 哦，因为想嘅。喂，如果你可以按呢嚟讲句嘢，你想讲咩啊？ 我想讲，我好想做女主播啊！ 好啦，卖你嘅骨灰位啦，我哋自己再打俾你啦。 好啦，唔该晒。 拜拜。 拜拜。 好啦，留意我哋呢个星期将会一大班候选大粒女主播嘅靓相咧，就喺90346.com 同大家分享噶。阿姨交俾你啦。 未参加嘅朋友仲谂，佢都参加咗啦，你咧、哦、I love this。 你呢个唔系真系读噶嘛，你系试嘅啫，可。 未参加嘅朋友你仲谂，佢都参加咗啦，你咧 I love 电视台女主播，咪你咯。 我想你都是不懂中文啦。I love 电视台 ,I love 女主播是不是你 ？I love 电视台今天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听日同样时间再见。 拜拜拜拜拜拜。 压力太多，停一阵，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。雪糕，揿下个 remote， 两个黑猫一对，开声讲嘢。今晚个 show 极致劲，现实系为国大唱老兵咁酷。提起信呢位阿叔，我请你再飞，气氛相当高涨，声音失控。猜忌和宝宝吃咖喱，连徐令被遮架一笑，有我地你的好知己，这一句诸君请谨记，屋企里面舞台为你起，有我地你的好知己，好骨鼻乜都交给你，有节目实会遇埋你。今晚八点停一阵，回应后热线全部已经开放。晚安，我叫阿 Jim， 仲有呢位 三哥，我叫丹奴啊。 各位香港观众，即刻开 show， 和跟车扮 Michael Jackson， 和光仔讲嘢， 我惊你忘记， 连徐令被遮夹。 好。